和气球， 听好听的音乐，关心我们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天中午，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。欢迎继续收听红气球 Josie 在这陪伴你中道的时间。九月份在这几年是灾难的月份。1999年咱发生921地震，在2001年的时候，美国的纽约发生911事件，现在又是在八月底的飓风卡崔娜在美国南部造成了重大的伤害，但是因为布希政府没有紧急的应变，现在演变成为九月的政治灾难啊！还有数十万的黑人伊在水深当中的煎熬，布希和他的团队则陷入火热的政治内伤。事件之后的反省，在911了后，大家都在问说，赶快的事情又发生在洛杉矶、旧金山的时候要怎样？现在卡崔娜飓风发生了后，媒体也在问，赶快的灾难，那是说在美国西海岸线，这是地震区哦。旧金山还是西雅图又发生了大地震，美国政府有能力来处理。咱在台湾是地震和台风威胁区域，面对天然灾害应变能力，现在又是一个机会，看别人想自己。后半小时红气球，咱用一些时间来介绍纽奥尔良，就是美国南部这次在卡崔娜飓风受伤惨重的城市。咱再来欣赏一些演奏给孩子听的爵士音乐，转给那些到底欣赏也替现在还在受害那些穷苦黑人一个祝福。 All of you， 你的全部。 All of You 是今麦咱的人生的歌曲，这是号称20世纪上伟大的美国爵士作曲家 Cole Porter 的音乐。后半小时的 Uncle Q 要来听的都是一些小孩跟孩子到底听的爵士歌曲，所有的音乐形式都是创意，不管是古典音乐莫扎特，还是说流行音乐孙燕姿，日本的演歌美空云雀，甚至是爵士音乐，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身心跟脑部发展，因为这些音乐都是创意的表现。有人说爵士乐的起源发展在美国的南方纽奥尔良，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机会来听一些经典的爵士歌曲，也要认识纽奥尔良这次在卡崔娜飓风当中受害很严重的城市。很多人去纽奥尔良是因为这个地方音乐，因为这是爵士乐兴盛的地方。有的人来纽奥尔良是因为这个地方历史和文化，因为这个地方曾经被西班牙、法国还有英国殖民过。这个地方就像一碗色彩丰富菜料多样的汤头。还有人要来纽奥尔良是因为每年的三月都有一个面具派对，又叫做 Mini Mardi Gras 狂欢节。去过纽奥尔良的人都会去吃当地的食物，然后带着甜美的记忆回来。餐厅最多的地方包括了 French Quarter 这个法国区，走到这个地方通常都会看到街头的艺人在表演。还有电车行经的 St. Charles Avenue 圣查尔斯大道，也有很多好吃的餐厅。在美国南部很多城市餐厅是又老又旧，不过在纽奥尔良这个大都市，餐厅都是传统中带着前卫，很多餐厅都有非常漂亮而优雅的院子。纽奥尔良这个地方台湾的观光客比较少，不过这个地方真的好玩，连布希总统他这次呢第一次去灾区巡视的时候，还有在纽奥尔良说笑话，他说他以前在纽奥尔良算得很好，让他感觉很怀念。他说算得很好就是因为当年在纽奥尔良日夜痛饮狂欢。当然他说这句话向纽约新闻日报 Newsday 一个老牌专栏作家吉米布列斯林改痛骂一顿，说这个总统实在是不争气。纽奥尔良的美食，纽奥尔良的文化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去了解呢？经过了这一次的飓风损害，也许以后还是有机会的，可能会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，还是说在另外一个地方纽约，还是说其他的大城市复活。也许在很多年以后，等纽奥尔良从这一次的风灾当中恢复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再去欣赏纽奥尔良的美。我们来听的音乐是 Alice in Wonderland 爱丽丝梦游仙境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乐，稍后迪士尼动画卡通的歌曲。Thank you. 卡崔娜飓风伫咧美国南部造成伤害新闻，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应该拢有不同程度的意义。听众朋友当中，可能嘛为洪灾、火灾、水灾、地震，还是讲亲人死亡这些悲伤事件的生存者。这些灾难曾经震撼我们，可能下一个灾难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最重要的是要怎么准备跟防范。咱再来欣赏一首歌 Young Love 年轻的爱，这是一首非常具有灵魂色彩的蓝调歌曲。之后咱继续来了解一篇文章，是在讲逃难的准备，怎么准备逃难。接下来来介绍的是一篇为 flylady.net 网路上的文章，来讲逃难的准备。有11点，咱一点一点来讲。人为厝内底逃生的时阵，多一个窗户，多一个门，爱让厝内底每一个人拢知影。准备一个紧急的袋子，内底装食物甲水，包括给囡仔食的饼干、零食、脱水的水果，还有豆类、花生酱。紧的，即马就赶紧来准备哦。厝内底有养宠物的，爱随时准备讲会使让宠物松绑。带着宠物一起走的时阵，爱先准备宠物的食物、照片，保留底片，还是讲把照片的档案收录在碟片当中。把这片碟片寄伫的亲戚朋友当中，爱准备一部照相本，是随时可以带走的。第四点，咪在讲重要的文件，平常时甲收伫的保险柜，厝内底放影印的备份。那是讲证件拢空伫咧厝内底，爱把所有证件收在一个大的信封袋，紧急要走的时阵，马上会使提走。药爱处方间，随身要带着药品，本箱内底爱食药啊，嘛爱用一个小冰袋个随身带着。有宝宝的人不要忘记带奶粉。 厝内底一定要放一挂现金，因为危急的时候无法度去自动提款机提领钱。啊，阁要确保咱车油箱内底至少维持一半油量。第七点的逃难准备，这篇文章咧讲的是讲爱准备适当天气的衣服，有宝宝的人爱记得带尿布，家己呐心爱的毯子、甲玩偶嘛咋嘞？安尼囡仔惊慌不安的时阵，会使得到安抚。月历、手记本啊，个个人的电话，这物件嘛是爱咋嘞？因为这管电有咱需要的电话号码、保险的号码、重要的日子，通常呢咱无一定背来，所以这物件嘛莫袂记哩。第九点，伊咧讲的 personal protection 是因人而异，尤其像是女性朋友，每一个月会有一些固定的时间会不舒服，所以该药啊咋嘞，避免说痛的时候受不了。第十点比较重要的是讲行动电话跟小型收音机爱咋嘞，几乎现在大家人都有手机啊，爱保持充电，在车上爱搁放一个备用的车充。逃难的路途当中，无一定讲会使加油，所以阁提醒一遍，保持车子还有半桶的油。最后，啊，毋过是上重要的，就是耐心，一定要家己的耐心打包上路。伫咧逃离灾难的时阵，耐心会使减少一挂压力。大人真镇定，真有耐心，囡仔看到嘛会真平静。希望咱大家拢无需要逃难的方案，嘛用不着这物件。来欣赏的是美丽的友谊。美丽的友谊是咱头先欣赏的歌曲，你所收听的是 FM 900.7每日广播的红气球，就是陪你中昼的时间。爵士乐甲其他音乐形式同款，拢是非常有创意的产品。但是每一个人喜欢音乐形式拢无同款，有的人无一定能够接受爵士乐。今仔日选曲的拢是靠经典的爵士歌曲，简单的配乐。更轻还是过，希望大人跟囡仔斗阵收听的时阵，会使感动恁的心。在咱身心受到伤害的时阵，用这音乐得到纾解。继续过来欣赏一首《Blame It on My Youth》，怪我想少年。这是1934年 Oscar Levin 的作品，《年轻的错误》，唔通怪我的心，爱怪我想少年，很美的曲调。 今天在的 Unkick You 所宣布的爵士歌曲和故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让孩子精神上最好的物质不一定，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交朋友，让别人和自己都很开心。感谢收听今天的 Unkick You， 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。Thank you.